苍蝇舞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修。如果爱告诉我总消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难忘缠绵细绪，用你笑容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要你来爱我，不顾一切。

才能够体会，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。 我

燥热，没人爱，没人懂，再冷再疯，我要结果。我不是个稻草人，看天亮，看日落，就等你给我一双手。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做梦，不还手，我放手。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做梦，不还手，别用泪水逼我放手。 不敢见的伤。

处大声擂， 为了不服大声追， 为了不哭大声笑， 为了不烦大声配。 小小的人儿啊，风最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。逍遥的会儿啊，家不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啊。小小的人儿啊，风最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。逍遥的会儿啊，家不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啊。小小的人儿啊，风最起呀，天天就爱。 来吧来吧来吧，多么逍遥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.